实和温柔腼腆，任谁都不会是他爱心的主人。靠近时缠绵缠绵，离开时敷衍敷衍，他总是忽冷忽冷忽近忽远。他可以一成不变，也可以瞬息万变，但是他不会为你做任何改变。 到白云。

失眠冷静，我更要眼神翻云，各种华丽一时的小决心，永恒的不确定，每朵花要遇见绝版的美丽，洗手间中爱我是一碎冰，红妆变形也要构成风景，对齐接近是画你我的身影，我才最近的未来

这里是 FM 九六九九六九，经典生生不息，此刻为你相伴。 前面没有了路，熟视无睹，甘心付出，一个人的路只有自己结束，测不出自己的温度，呜，已经挥霍无度，不是只有冰冷相处，呜，无可救药的中毒。 想